为我现在也觉得就是很多人生中譬如说很戏剧化的过程好像其实发生在荧幕上， 对啊， 在现实生活 真的 就是那个 偷吃偷吃抓包看到不该看的照片之类的， 你是说 I want to know？ 对， 行不行？ 真的， 天啊， 乱弹阿翔，然后那叫什么？乱亲阿翔，跟乱插阿翔，你没有看到那个梗图吗？ 我没有看到。 然后大家就说，乱弹阿翔躺的都中枪，因为完全不干他的事。 因为这一阵就太多人，太多人被找出来了。 对啊。我那天看一个 app， 然后现在就是因为我带学生做进度讲，然后就有一个软体，就是线上有很多漫画、小说什么的。然后现在有一种小说类型叫就是 text 小说 哦，有 txt， 对，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你下载那个 app 之后，你就是要按，然后你点一下萤幕之后，它就会说 hi， 然后可能这一个小说的题目就叫做出轨。然后你就会看到一个人说嗨，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开始回应他，然后这两个人在对话，然后你就会看他们怎么 flirt， 然后怎么样，然后什么你睡了吗？什么之类的，超好玩的。 对，还有 text film 也是， 对啊， 很多这种就是 horoscope story 也是， 对啊， 那种就是什么 dad help me， 就是真的会有那种偷窥的临场感，就像你刚刚讲那部电影，就是他有一种 在你的手机里， 对，我偷看别人。的荧幕的那种感觉， 对啊， 会有一点点刺激， okay. 跟你直接打开一本书， 对， 或是一个 PDF， 感觉是不一样， 甚至比你直接看影像都还要刺激， 对，因为想象空间， 对， 而且又很及时，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 真的，我也觉得，嗯， 对啊，这而且那个东西又很简单，你就可以自己录，你不用一定要有一个 film。 对对对对对， 你 就准备两台手机就好。 对对，你就准备两台手机，然后你可能大不了你就写个脚本，然后叫另外一个人帮你 text。 真的哎， 就好了。 所以它是一个 app，然后 里面有各种类型的，有漫画，有什么的。 然后它的界面就是那个 app， 还是它会？ app 就是进去就是会有一个网站，然后有各种可以选择，但如果你选择。就是 text 的话，它就会有一些像电子书的封面。 嗯， 但你一旦点进去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你在比如说微信或是 line 那种 对 话的视窗。 Okay， 然后你就开始点，然后他们两个就会开始对话这样。 所以你就是看，你没有办法互动。 对，你没有互动，你就是偷看别人偷情那种感觉。 嗯，对， 嗯， 很好玩。可是它不能自己调速度，对不对？你不能 可以，就是。点快一 点， 如果你觉得很冗长的话，你就一直狂点。 我已经可以想象 点快一点是 speed up， 就是你按一下就会有一个对话出现 啊。OK， 然后 你还是可以控制速度。 对对对 ，OK， 哦，那很好哎。 OK， 对啊， 这个真的很好玩。 因为我在想象它是对它的，比如说它的 duration 是多少？ 没有没有没有， 就 是你控制，你按下一句它就会出现。 有点像书的感觉，就电子 有一点， 但就是有落 对话书 页面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或 Instagram Stories， 你就这样一直往下按。我觉得那个真的还蛮好玩，但我现在你可以想象那个 LINE 的对话一定会超烦，因为会有很多贴图， 对，然后还有怎么点点点之类的，对对对对对， 健康讯息， 对啊， 对。但自己跟自己 flirt 有一点孤单，就是你有想象那种就是不是有很多女生都会写。就是言情小说， 嗯， 或者是写色情小说， 嗯， 对啊，嗯，有点孤单， 自己跟自己 flirt， 对，就是如果你要你的工作是这个话，你就要一直幻想，就是你跟你的某一个人 flirt， 然后你要把它转换成文字或什么的。 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大家好像不是很会 flirt、欸。你看那个 Tinder 第一句话不是都在黑？ 嗯 ，How you doing? Hey, what's up? 就这样子而已啊。搞不好自己想的会更有怎么讲，更有幻想性，或者更好玩一点。 是啊，我想要一个 flirt 的 workshop。 哦， 有办过吗？ 没有吗？ 你说可以办一个， 可以办一个。 哦， 谁最会 flirt？ 就讲屁话这样子。 对。屁话的 flirt， 可是因为你在聊天的那个 flirting 跟现场的 flirting 是不一样的、啊。 对、 对， 聊天的 flirting 有一种很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可以一直用隐喻的方式，嗯，因为你的 你就文字隐喻的方式， 对，就是你可以开玩笑，但是有点像说干话，但是不是面对面那种，嗯，然后你就可以把各种闲思藏在隐喻里面，嗯，然后如果对方 catch 得到的话，就会变得很好玩， 或不小心打错字这样， 哦，对对对对。假自己假装打错字，但其实是打对了。 打对 哦，然后看对方反应这样子。嗯，所以你想办的是那种 text 的 flirting workshop 还是见面的 flirting？ 我想参加啦。 如果是 text 的那种 workshop 的话， 我还蛮想参加。 你就可以进入像那个郑贤宇的沙箱一样，你可以进入一个一个空间里面，嗯，然后你就可以，你不知道你在跟谁对话，嗯，然后。整场大家都可能就是要戴着耳机，然后你可以推播音乐给对方，然后你就是，但是只有音乐，就等于每一个人的情境都是不同的，然后你可以就是跟人就是随便跟人家对话，但你不知道对方是谁，但是他就跟你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嗯， 对， 感觉很刺激耶，嗯， 另外一种 dating 也不是像 speed dating 那种要就是限制时间。 对对对， 非常 confirm， 而且也不是完全不面对面，而且也不用约出去，就是约炮。嗯嗯， 这个应该 Google Sheet 就可以找到 要 参加的人， 啊，真的。 然后大家都被邀请到一个聊天室， 真的，嗯， 实体的聊天室， 真的， 我觉得蛮好玩的。 嗯，可以做一下，这边蛮适合。 用文字 对啊，好像可以耶。 我最近有一段我觉得还不错的，就是用隐喻的。 突然觉得应该要就是收集一些厉害的 flirting 的讯息， 真的。 而且其实我觉得讲干话谁不会，是因为你敢不敢讲？ 对，也是。 谁讲干话不行？嗯，就是其实是怕那个后果，就是怕人家不接受。嗯嗯 嗯，或者可能在交友软体上比较敢这样。 好像 是，但是就是，但如果在，我不知道，如果这样的话，如果大家就在现场，然后可能大概也知道彼此长什么样，但还是不认识。嗯嗯嗯嗯，对 对， 嗯，很好玩啊。 但是好像也还是 OK， 还是可以讲干话，因为就好笑。 对啊，就是不一定一定是要情色 的， 嗯， 真的会相认之类的。 对，不一定要调情，可是有时候其实调情不一定是。 嗯，对啊对啊对啊，跟朋友也会， 对，有的时候是就是不太一样。 像我朋友就说，就是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然后他就突然说朕，皇上的朕，朕容许你们傲娇，然后我就说我笑出来，朕你好棒，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傲娇物种就是朕旁边的后宫，他说朕想去哪里灵性就去哪里灵性，然后我就说嗯哼你又不敢，然后他就说朕没有敢不敢，只有想不想，就是像这种，他说傲娇是好听，他说再傲下去我会刺你们玉碎，然后我就不知道玉碎是什么意思。 对，玉碎是什么？ 他说玉碎就是自我了结，就是刺你自己刺你死这样子。 OK，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朕不要啊，然后他就会说 情境剧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就说朕就喜欢你说冒号不要这样子，然后就说贵人们的心都是向着你的。我偏不说这样，然后就说乖，我今天请太监陪你，就是这种，就这算还蛮有趣的 flirt 吧。嗯， 很有情境，啊。 对，很有情境， 很好笑。 对啊，就是干话加好玩这样，然后你能想象，就是整个空间里面都在讲这种干话。 讲干话， 应该也是蛮有趣的吧？ 对，还不错。 可是这种跟完全陌生的人。的那种又不太一样， 啊， 这种是因为很熟了。 对啊， 因 为你要情境剧的话， 对啊，对方可能会吓到。 不认识的人开始玩情境剧， 真的， 别人就会觉得， 对，我觉得好像还是对，好像还是要，如果真的要情境剧，还是跟熟一点的人比较好玩，除非就是都真的完全看不到， 真的， 然后你们可能一辈子也不见得会见面，然后就觉得随便乱聊一下，可能可以。 所以我们就只能配。 嘿，对， 只能用这句话开头。 嘿，晚餐吃什么？ 对 对， 真的。 我，台湾男生最爱的招， 真的 哎。晚上吃， 对，照三餐问，睡了吗？下班了吗？ 累了吗？ 好像是 耶，就是嘘寒问暖哦。 对啊， 对。 Instagram 也是一种，就是我觉得 Instagram 设计的很像是介于 Tinder 跟，就是你可以用它做各种事情，但是比如说某个人他会一直去看你的现实动态， 对， 然后或者是他会对你的 po 文一直有反应，嗯，然后我们之前就有聊过说，就是其实 IG 的使用，嗯，基本上是可以增加人们出轨的可能。因为它并不是一个意图性很强的社群软体，嗯，但是它其实潜藏着各种可能的意图，嗯，就包括你可以经营一个，就如果不是你要经营的职业走向的，你也可以经营一种你的生活形态， 对啊，就是你可以自己去 construct 你想要， 对啊， 你想要怎么被看，是 怎么样的人，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就可能你的 IG 经营的是一个非常阳光的样子，嗯，但其实私底下是一个毒虫。就是如果是你出去跟人搭讪，然后你就是完全不会知道说这个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嗯，你会以为他经营出来的那个样子就是他的生活。嗯， 对啊，其实你看就是他们的 story， 比如说你想要追一个人好，你就看看他 story，嗯，然后就可以搭话了，就你也不用，嗯，就是在文字聊，就是一开始用文字聊天方式问候，你可以直接切入那个， 说我喜欢你的作品 或者什么，嗯，对， 或是这个地方在哪里， 对， 这样 之类的， 好吃吗，嗯，什么的， 就还蛮适合当做闲聊的开头， 真的，嗯嗯嗯，我周遭有90%的男性，99%的男性认识的新的对象就都透过 IG， 什么？ 真的，他们还会开三个，就说：“哎，这是一号，你觉得怎么样？”然后就看，然后二号，你觉得，嗯，那这个怎么样？就说好像还不错。然后第三个就是三号。 那他们怎么认识这些女生呢？ 就是随便在 IG 上面滑，然后你看她的生活，然后长相跟她的兴趣，然后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好像还不错，然后你就可以开始 follow 她。然后再来就是跟他的动态有互动， 对， 然后也不见得要 马阶段性的， 对，马上的 约 或是讲话，嗯，你可以就是先让他注意到说这个人一直在 看 你的东西，对对对对，嗯， 或者是有反应就 like 一下，这样， 对对对对对，有点像这样子，所以达成率蛮高的 IG， 哦，嗯，第一次听到， 真的。完全不同的观点在使用 IG， 没错。那有没有就这样子配对成功吗？或是 你说结婚吗？还是说交往？ 就是，交往啦，就是比如说， 其实蛮多的耶。 OK， 嗯。然后以前 Facebook 的时候就有，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一个远距的案例，嗯，一个在日本，然后一个在台湾。嗯，然后这个女生原本也不是会很常，就是陌生人加她就会同意，嗯，但他们现在已经结婚了7-8年， okay， 嗯，对啊，就是很难说，嗯，谁说一夜情没有办法发展成， 对啊， 就是正式的， 啊啊， 也有可能啊，嗯，对啊，嗯，只是比较少了，嗯，其实是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探人隐私的方式，然后跟那种观看的改变，然后人们互动的改变。其实某种程度来说，有增加女性的危险性，也就是说，女性在考量她的对象的时候，其实有很大部分是会想说，这个人是不是足够了解我？ 对。 然后他对于我的喜好等等的。然后，但如果我是一个男，就是我是一个要主动，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我要主动出击的人。其实我如果能够透过你的社群媒体，很了解你的喜好，嗯，我其实很容易可以塑造出一个你想要的对象的样子，如果你的敏感度够高的话。 对啊，其实完全可以。 对啊，其实这件事情很恐怖，不管是你经营你自己，嗯，不管男性女性，嗯，跟你要去塑造一个形象去符合你想要的对象，嗯，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跟以前比起来，你不需要从约去喝咖啡，约看电影，然后花，嗯，很多时间，我们那天还在讨论一个简讯，就是以前只有20个字，然后你必须要在20个字里面讲清楚。其实那个暧昧的时间拖得比较长，嗯，然后对于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其实那个过程是， 某种程度是帮助你更了解这个人。 对。 但现在的话，其实那个前面的那个暧昧时间都很短。就是因为它可以很快的达到就是你互相了解状态，但那个了解不见得是对方真实的样子，彼此都是。 没错。 但它还有其他辅助的东西吗？ 对啊， 比如说像 Instagram 或者它的社交媒体或者一些 post 或者是它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就是就算你们没有只是就是单纯不是只有文字联系你可以认识这个人，你还可以 图像 看他释出的图像。 对。然后 建构一个对他的样子。 而且真的很多人在 Instagram 上面营造的样子跟他本人其实是差距非常大的。然后他们想要去吸引的对象有可能就是跟他们社群网站上的人格比较像。然后可是跟他们本人到底真的是不是合适又不见得是一样的。然后但是那个想追他的人就可以可能是借由符合他社群网站上面的投射，然后就塑造出自己也是那样子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还蛮奇怪，就很像有两个投射出来的虚拟对象，然后在彼此交往， 因为会变成你真实的，就是真实的那个你，也就是这个肉身的这个 reality 的你，其实是我想的比较恐怖一点。如果他喜欢上的是你投射在社群媒体上的形象，就连你们真实在交往的时候，好前期暧昧期好了，他可能都还在那个投射里，那你的肉体就变成像一个 avatar 一样，因为他只是在他被映照这个社群媒体上的影像，然后跟你有互动。 对啊，是这样， 我就如果这样想的话，我就觉得还蛮 很其实蛮有趣的。而且还会有另外一种情形是，你会挑选一个社群网站上经营的那个样子跟你的样子是符合的对象，然后你们可能交往之后，你们会一起经营出一种 image， 对， 你们会对会放散或什么 的， 然后他们的工作性质 多少粉丝，你有 真的真的真的 对， 而且如果他们工作性质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话，就等于是他们可以自己推播，就是跟帮助对方的案件，就是 case 的那种形象， 的确是这样子。 就是亲密关系也会因为社群网站经营个人品牌，亲密关系也会变成是一种卖点。 完全是 有 真的有这样的。 像 Instagram 上面就是会有，比如说两个女生交往，但是他们就是会一直 po 他们的生活的事情，然后就是会有超多 follower。 对啊 ，I don't know why， 就是会有超多。 就大家也想要那样子的关系，因为他们可能放在社群网站上面都是，比如说 很好的样子， 甜蜜啊，然后两个人一起做什么事情，然后大家就会一直想要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也会想去 follow 他们。对啊，之前那个 Kim Kardashian 就是因为他去巴黎的时候不是被抢吗？然后他是很那个很可怕的是，他回到家之后他就被歹徒挟持，然后就是他，而且他就是真的是嘴巴被封起来，然后手被反绑。然后还被就是东西都被抢走，然后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他住处就是一直疯狂的拍现实动态，然后所以后来那个歹徒就猜出来他们是住在哪里，然后就进去他家，然后抢劫他， 好可怕， 超可怕。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做好准备，就是可能自己会被强暴或者被杀，然后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是叫歹徒，就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但是他只希望他可以留下来陪他小孩。然后在那之后 ，Twitter 上面还有什么，就是新闻爆出来之后，你就真的可以看到，就是人性的丑陋，就是大家都在疯狂的嘲笑他，他就说谁叫他那么爱拍自拍啊，然后谁叫他平常那么爱献，就是他的财产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就有一些其他的 celebrity， 像什么 James Corden， 他们就出来说，就是你们这些人真是够了，就是他就算今天他就是一个受害者，他就是。对，他说你们这些酸民就是要骂，也应该是要骂那些歹徒吧，就是今天被抢的人才是受害者，然后不管他今天是谁，他都不应该有受到这样的威胁。 对， 然后后来就是 Kim Kardashian 就真的是一阵子都没有再发文，然后后来才慢慢出来，然后他后来就说他后来就真的是学到一课，他就决定不要 现实动态，就是不要马上 live，然后要注意隐藏自己背后的一些讯息。对，很多时候你因为你拍自拍的时候，你只看到自己的脸。 对啊， 或者是你只在那边注意自己好不好看，那你忘记后面其实会透露出很多你人在哪里。对啊，那个其实真的蛮可怕的。然后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日本的，我看到一个在 LINE 上面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有一个日本男生，然后他透过一个女生自拍，然后女生的镜子反射出来外面的样子。他就查到这个女生住在哪里，然后就跟踪她。 Oh my god， 超变态的。 超恐怖的， 所以真的是要很小心，尤其是如果你是一个 半公众人物， 对，你是半公众人物，然后你真的要意识到，就是你会有这些粉丝，但是他们真的是粉丝，然后他们就真的会想 疯狂粉丝， 或是你不是公众人物，可是其实就是有一些有意图不轨的人，他只要掌握这些线索，他要做什么事都可以。 我之前在柏林的时候我就是经过走路经过 Soho House， 然后就有一个女生然后跑过来问我，就是她就拿了一个直播，然后问我说这栋房子在哪里，然后旁边那个直播爱心就这样一直冒，她说你知道这个在哪里，然后看到是一个帅哥就是在那边直播，然后说就是隔壁这一栋，后来我想说天哪，竟然就是会有人 真的过去 问路， 对， 很夸张啊， 天哪， 很神奇，然后是一个就是欧洲少女，然后那个时候 追星， 对，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说，哇，第一次遇到就是追星中的欧洲少女，平常心里都觉得欧洲人很 chill， 不太在意这种名人文化，就并没有， 真的 粉红泡泡。 好像之前有朋友就是在 IG 上面，然后就因为他就是会发了一些乐团的主唱或者是玩乐团的人，然后他就是会去人家的页面。他们有对很多人，就只有对这个人，然后就 like 他几张照片，就那个人就来 敲他， 然后 follow 他，然后就也 like 几张照片，对，然后后来他们就搭上线， 现在的节奏就是这样， 现在真的对，然后就用 like，很妙哎，然后也不用讲什么话， 对， 就觉得你们很会合这样， 对，就是你用他的生活，他营造出的生活去想， 对啊，很视觉导向。 没错， 我以前其实很排斥，就是很排斥，就是使用 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就是我会觉得只要是使用这些东西，其实就是一种对外在讲话。 对。 然后我其实觉得隐私是很重要，就是你私人的生活不需要摊开来，就是你可以选择性，比如说你的事业或者是。你的那个作品或者什么，但是其实现在的那个界限几乎已经不见了，而且就是变成说，你如果必须，如果你要自成一格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去经营你的 social media 变成是一个，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某种必要欸，就是如果你你不想要依靠政府，比如说你补助，或是你不想要依靠。我不知道，就是资本，就是你能够的话就是观众嘛，就是也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钱，你又不是很会申请补助的话，你可能就是要制造话题或什么，其实现在很多设计师都会这样子，就是比如说针对台湾的一些爱台湾仇中，或者去在某一些 hashtag 上面比较热门的话题里面去把它再转移到自己的在做的事情上，然后主动的去加入一些舌战或什么的， 对， 去提高自己的曝光度，然后你的粉丝就会去在后面在 comment 那边就是去 support 你，或者是他们会吵架或干嘛，但你的东西就是有因为有争议，所以他就会一直被推到上面。 我自己也是觉得，如果说 update 自己的状态，工作状态或什么之类，我觉得都还。但是那种情侣吵架，然后要放社群网站上的那种，我就觉得哇，这真的是很两个人的之间的事情。然后，但是现在就是有点半公审的状态的话，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处理 方式。把 private 东西拿到公共的领域来讨论， 对啊， 对啊，就是不管今天是谁对谁错，就是有的时候两个人会分手，或者是两个人之间情感上面的事情。 情，不一定是，就是不一定是某件单纯一件事情，就有可能是很多事情加在一起，有些人可能不是那么善于沟通，他可能最后分手的时候就没有讲，或是什么样子。所以就放到网络上面去吵的话，我觉得就是对，其实对自己是对那个发的人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对啊， 没错没错。 因为有可能今天可能讲了五件事，然后可能大家看比较重的都是第三点。但是其实真的很多事情是五件事加起来的事，然后大家可能就会针对第三点，然后他也会让你觉得哦，好像我真的应该要针对这个第三点，然后超级无敌气。最后就变成你自己的关系。都没有好好时间办法消化，你还自己投票，自己就是有一个公众投票，就是说我们分手原因，首要原因第一是因为 天哪，真的有这样的， 对，不吃青菜或者不吃，没有，我就看，我觉得感觉 在幻想，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最多我看到就是人家出轨，然后有些就是，可是有些人可能会分手。不见得是这单纯只有这个原因最严重，有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家里父母不支持，然后有些可能是因为就是相爱容易 相处 难，然后有些可能就是要有别的人生计划，那其实有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出轨就是啊最不可以原谅的原因，但是搞不好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彼此发展不同，对啊， 通常都是这样吧。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其实，除非有那种惯性出轨的人，就是有那种类型的人，但是通常我觉得一旦一定会是一段关系有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有就出现别人的可能。就如果是热恋的时候就出轨那种人，就是有点那个人可能本身就有点喜欢出轨这样子。 本身一开始就不是因为喜欢对方在一起嘛，喜欢对方的那个样子，如果说我今天喜欢一个爱爬山的人，爱爬山的人那么多， 对啊， 我当然一次可以约会多个爱爬山的人， 当然当然， 我乱讲，但是对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如果你在社群网站上面，然后你觉得哦我很喜欢，想要跟这样子的人交往，那但是 这个类型， 你现在可以找到这类型的人太简单， 你直接 hashtag 搜寻 mountain climbing。 就 是 camping， 马上， 而且你马上就可以交流，你就可以按赞啊，然后说下次可以加入吗？真的 太 简单，所以你马上就可以去认识这些人， 或者你可以看他的好友有谁，然后看你有没有认识的， 对， 然后去 真的，我大概是 他的好友， 最近这两三个月才开始学用 IG。然后才开始发现实动态，然后我一直 这样想过， 我一直觉得就是超级有趣的，我一直在思考说，就是 I G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以一个老人的角度。 可是我觉得除了这一点之外，就是你现在可以开，真的是你真的可以认识很多完全在你生活领域，甚至是年龄层，然后国籍之外的人。然后你，我觉得对那些比如说就是活在觉得自己生活环境有点局限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认识别人的方式。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其实用很多不一样的态度在生活，或者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不同种的做法。对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对，可是你也要看，就是你自己本身 follow 的是哪样子的人。对，就是你还是要有训练一下。就是这件事情真的对吗？ 我之前的 Facebook 跟 IG 全部都是 follow 什么 gallery museum， 然后新闻类的，就是完全是没有不认识，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人。然后我就发现我周遭的直男朋友，他们都是会有那种喜欢对象女性的 follow 名单。反正就我发现有一群人，他们使用一群男人，他们使用 IG 的方式是。他们说叫猎爱巴士，他们有个群组叫猎爱巴士，猎打猎 hunting 的那个，然后里面就是会传很多就是很辣的女生的照片，但不是像 N 号房那种，但就其实 在 Instagram 上面 ，Instagram 跟任何就是其他的，就他们有一个群组这样，在 Messenger 里面， 所以反正就在 Instagram 上面， 对他们就是会看 妹， 对找妹，然后并且会有一个群组去讨论这些妹这样。就觉得是一件超级奇妙的事情， 真的很神奇耶， 对啊，